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線啦，嗱，成為 My Radio Patron 嘅訂户可以享有以下嘅優惠。第一種是銀級訂戶，即是每個月給$10，那你就可以優先獲得普羅政治學院新產品的更新通知，以及優先購買普羅政治學院的新產品，包括書，包括這個其他的產品，例如衛衣、T恤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看到 My Radio YouTube 頻道的最新影片，和《癲狗日報》的新聞和採訪專訪的影片。第二種就是金級訂戶或者是會員，每個月月供$30，除了可以享有銀級訂戶的優惠之外，所有普羅政治學院的產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優惠，以及可以優先參加不定期由普羅政治學院在香港舉辦的活動。第三種就是鑽石級的訂戶，每個月給$100的，就是支持我們$100的，就同樣可以享有所有這個銀級或者金級訂戶的優惠，還可以每年收到不少於一本由鬱敏編著和親筆簽名的新書，就包埋本地和海外的郵費，直接寄到閣下的府上。突破黃標言論審查，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好，又回嚟啦。好啦，咁啊， 嗱嗱嗱嗱聲講啦，嗱咁啊，嗱，因為個四蘇院長4號講咗嘛，咁5號就已經可以攞你，嗰啲人已經去區公所度申請咯。咁我嗰啲區公所啲辦事人員問我，第一我都唔知，第二嗰啲表格都未嚟，係嘛？咁好啦，咁嗰啲民眾梗係唔理你啦。屌，我睇電視咁，蘇院長話有噶嘛，叫我嚟公所辦啊嘛。咁你講冇啊？咁啊，梗係嘈啦，係咪？所以咧。啲民眾又同區公所啲前線工作人員又嘈到嘈翻天啦，係咪？所以咧，呢個等於上一次我哋講1985嗰個 Apps 一樣，一個86嘅 Apps 一樣。 有1964啊， 1968 啦， 1968。根本原來中華電信都未知，佢哋可能係開個會有咁嘅 idea。我哋蘇貞昌就已經一開始同記者講咗。咁然後中華電信先跟佢講嘅嘢，然後去做，咁所以咪亂曬龍咯。好啦，而家一樣，好啦。咁原來咧，佢攞咗表格之後咧，咁要咩咧？身份證嘅本呢個必要啦，係咪？咁呢個户籍藤本又梗係必要啦。仲有一個户，即係你嗰户裏邊有幾多人？然後咧，唔該你將所有你户口裏邊登記嗰啲人嗰啲存折咧拎曬嚟。咁啊冚家產啦。喂！第一，兩公婆的户口都未必知啦。我有一個小金庫收埋，我不會俾老婆知道，或者老婆有一個小金庫收埋，又不會俾我知 道。所以你就呢啲政策，你咪擾民咯。頭先所講又話，因為佢你根據嗰個當地嗰個生活指數。嗰、那個即係生活指數，你唔能夠超過2倍，你可以攞幾多咁樣？咁如果你唔證明你嗰個户，你嗰户口裏邊，你一家四口，咁你原來超出嗰啲生活指數，你存款又多得滯， 呢啲冇咯。咁呢啲都係問題，唔係好 大。嗱，因為你攞埋存住啦。其實咧，因為咧呢啲咁嘅低收入家庭嚟講咧，其實呢啲係超低收入家庭嚟講啦。其實係好多家庭問題嘅，有啲可能。他户籍裏面， 喂，嗰、那個 冇走咗佬， 嗰個老公係弱妻嘅，點個打完就走咗，搬咗第二度住啦，佢唔翻嚟啦，咁你點去揾佢嗰個傳接咧？好啦，呢個第一，第二有啲仔，譬如20多歲，我啊個户籍我設喺度啫，但我已經唔係同父母一齊住啦嘛，我已經離開咗，我可能我喺新北。同父母個户籍同父母一齊，但係我已經搬咗台北市啦嘛。咁你點去揾個仔攞翻嗰本存折翻嚟咧？咁呢個第二咯。好啦，咁究竟嗰啲邊一個用申請都未知， 因為佢好奇怪，佢未 因為一户得一個可以申請嘅啫嘛。喂，屌個老個老個老個老個老公諗住嗱，我申請完之後咧，唔好俾個老婆知，屌我申請唔家產，我有錢啦，係咪？咁又唔得個，咁你好啦，你要同個老婆攞，咁個老婆可能又咁諗咧，誒，我屌申請嘅就唔好俾個衰佬知，咁原來兩個一齊去咧。所以咧，系搞咗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問題。好啦，咁呢個又有啦。咁好啦，突然之間咧，因為填表格嗰度咧，你要填你究竟做咩噶嘛？突然之間咧，女嘅個個都 買白蘭花， 男嘅就個個唔加一個 舉牌， 屌你老母真係大啦！咁好啦，咁啊，陳時中咧，我哋呢個防疫指揮官咧，就 衞福部部長， 係佢話咧。男的都寫舉牌，女的都寫埋呢個玉蘭花。佢話我哋就係幫忙呢啲啦。佢本來就係處於呢個社會相對嘅邊緣，所以咧佢係睇到新聞之後咧，就嚟咧就填呢個啦，就寫玉蘭花嚇。嗰啲賣香口膠啊都可以寫舉牌，都可以冇問題嘅。其實咧唔見得。話要呃嘅係咪就嚟呢個陳時中講嘅，佢係咁嘅。 嗱，依家阿陳時中咧，咁其實咧相對嚟講咧，即係佢比較寬容、比較寬鬆啲嘅嚇。咁第一個問題啦，你填咗落去，你有法律責任。 嗱好啦，佢係寧願錯發俾一啲人，都唔好漏發俾一個人。需要領嘅人咧，絕對唔會領唔到。好啦，嗱，我哋睇一張我俾嘅咯，睇一張你張表格。 好，唔該。一切結書 係啦，切結書裏邊講咩咧？最嗱框住嗰度咧係寫咩噶？ 啊，平常在乜乜嘢市擺攤賣乜乜嘢啊？唔一定係玉蘭花嘅，即係你可能買 唔係嗰啲，唔係下邊嗰度黃色highlight 咗。 係啦， 如有不慎，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危急難紓困金，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係咯，嗱，即係話咧。陳時中講得冇錯，喂，屌，喂，屌佢求其填咧都冇所謂啦，我哋寧願咧就發咗俾，即係呢一萬蚊，我哋俾咗好多，俾錯咗人都好啦，我哋都唔希望有一個係攞唔到嘅。咁但係個問題， 你阿部長又好係即係一番好意啊。 但係個問題，佢寫咗呢個切結書，佢有法律責任喎。 咁啊，當然係啦， 好大鑊 喎。咁係啊，即係咁嗱，其實都。即係你睇佢嗰個申請嗰度咧，都好可以好簡單嘅。啊，如自然公約，如流動攤販賣玉蘭花，個人接案者可自行陳述嚇。咁你只要你申明就係話，我平常喺波蘭街夜市，我就擺三日就揾到300蚊咁。 好啦，我哋都唔講嗰啲啦。即係咧呢個咧就等於好似香港初咗呢個阿湯旺波派嗰4000蚊咁。成日驚益人，冚家產設好撚多關卡，屌你乜填撚到你撲街！嗱，呢位老實講，呢一扎嘢，你話嗱有咩呢個户口影印本，或一家四口，一家六口，佢俾六個影印本，嗰、那個六個户口你咪真係查實查噶嘛，係咪？咁你啲係咪需要人手咧？分分鐘啊，俾10000冚家產有3000蚊就去咗嗰度，即係俾個職員要做呢啲嘢。 O T 費， 好啦。第一你根本就即係增加成本啦，同嗰派嗱佢道理同嗰派4000蚊一 Q 樣， 係啦， 即係你都係增加咗咁多人手嗰種嘢。 咁喺依兩日咧，即係都唔止兩日，即係喺開始接受申請嚟講，就啲即係前線人員啦，就都係冇休息過噶，咁食飯冇時間嘅。好似琴日母親節咧，咁好多前線嘅媽咪啦，咁其實都係冇假放，一樣要 OT 嘅。 即係我哋有問啊，即係點解嗱？譬如你而家，譬如呢次10000蚊，我哋而家未攞到啦，係咪？即係上一次6000蚊咁。喂，點解唔係一個全民都有咧？佢成日諗到咩咧？排富條款。屌你乜？喂，呢啲錢係俾啲窮人嘅，俾有需要嘅人嘅，所以咧嗰啲有錢嗰啲人咧唔應該攞。好啦，我又想問啦，究竟有錢人有幾多咧？2300萬人口。有500000好有錢好唔好咧？喂，你為撚咗排嗰50000人冚家產，你要搞到2300萬人咧，去賠佢一齊。 係 啦，咁應該唔係全世界派咧。 嗱，依個紓困金咧，其實仲有分咗幾等嘅喎。即係頭先13000啊，頭先見到13000，仲有個60000。即係譬如你有啲即係有啲人就計啦。我咧即係有啲咧就可以去攞到小王啊，我可以攞到60000啊，有啲 係啊，仲有農民可以攞30000啊！屌你乜，本來得幾廿萬農民，突然間130幾萬變撚咗。 那些假農民嚟嘅，咁你點去查佢咧？唔係嗰啲漁農民咧，又包括漁民啦。喂，漁農民加埋唔知六啊幾萬、六啊八萬幾嘅啫，突然間一百三啊幾萬漁農民，咪嗰啲邊度嚟㗎？ 多啲嘛， 係嘛？喂，你排乜撚嘢富啫？屌你有時即係我嗱，所有啲華人政府，即係我唔係即係華人政府，啲華人政府啦，係嘛？即係香港政府又好，台灣都好。個撚個就驚，喂！屌你有錢都唔應該俾佢噶嘛，係咪啊？我哋係俾啲窮人噶嘛，有需要嘅人啊嘛。咁但係我哋為撚咗幾十萬好撚有錢嘅，而屌你乜即係大家一齊葬送喺呢啲因為佢有錢，咁然後咧就搞撚到啲哇啲法例屌你嘛，哦農漁農民又有另外一部分，小王又另外一部分，屌你乜 旅遊工 有呢個嘛，即係搞撚到九即係五花八門。 你而家 沐浴淋花啲咪咯？喂，我全世界一齊俾三萬得唔得啊？咁啊搞撚點咯？或者少啲啦，兩萬。 好似劏房波咁樣，一萬。喂，劏房波咁樣派一萬，佢都冇話要你乜嘢條件，即係全民派。 咪等於我哋嗰時派6000蚊一樣啫嘛，即係銀行填個表，簡簡單單。 嗱，而家我哋鬧劏房波咧，最主要就係話佢又要申請又成啊，搞好多鬧嚿嘢，行政費用過高。我哋鬧劏房波一樣嘢。 係咪？即係所以咧，政府咧係好撚撲街嘅。即係嗱，我唔一定係鬧，唔一定我因為民進黨政府係政府都好撚撲街，成日都覺得咧啲人會佔政府便宜。屌咩政府派出嚟咧，你成呃鳩我嘅。咁我防你呃咧，我就屌你乜左諗右諗，諗好撚多啲唔同嘅嘢咧，然後防止你呃我。 咁啲人咧就開始懷念翻啦，阿馬英九派嗰個消費券 啊嘛。 係啦，咁3600消費券，好啦。嗰、那個好簡單嘅啫，你係人都可以，即係你台灣人都有得攞嘅啊。咁而家我哋見到，即係而家省政府裏邊嚟講，依個輸由依、這個去堅決唔肯用依個消費券， 因為佢嗰陣屌鳩馬英九派消費券啊嘛，咁佢今日唔用咯， 用個coupon 即係 coupon 係啦， 即係佢寧願 coupon 券 諗啲狗唔撚搭白。 啊、你仲要是、啊、我消費消費滿幾多錢？ 即係打折頭咯，屌你啊！ 喂，咁我都有得折頭先係咁， 拋磚引玉乜鬼 到而家未掛落嚟喎？ 同埋我要去消費，我仲要去旅行。喂，大佬啊，我而家都窮到我要等錢開飯，我而家失業，你叫我去旅行，為咗你嗰1000蚊嘅咁嘅， 唔係，所以咧，即係啲政府咧就係咁撚撲街。喂，人哋外國，喂美國嗰啲派撚咗2次咧，大佬，係咪？1200蚊美金啊，大佬派撚咗2次啦。台灣仲喺度蜘蛛計較。 美國好簡單嘅啫，佢就唔使你填表，乜都唔使嘅。嚇、啊，咁因為你有報税，咁你就自然就有咩噶嘛。啊、或者你有嗰、那個即係嗰社會， 所以咧即係 社會保險嗰度，咁 唔 係 華人 計到你度啦。 華人嘅政府咧都係有呢套咁嘅嘢，即係中國人啦、啊、即係唔好話華人啊，中國人，屌你，總之硬係咧覺得你佔咗個便宜，我就死諗難諗諗一啲嘢咧就阻住你， 因為佢慣咗呃人啊嘛， 好似 佢自己古惑仔啊嘛， 我話呃唔呃人，總之佢覺得俾你屌個枕俾你唔得嘅。 我朋友佢就曬咗阿侵侵嘅支票啦， 侵侵簽名 啊嘛，好似唔係喎， 侵侵簽名 㗎。我睇翻下先，我睇翻下。 支票侵侵簽名， 一間我錄翻嚟睇下。嗱，咁佢就好簡單，佢就話：喂，咁我啲人有交税，咁咪計佢咯。冇嘅，咁你咪郵局攞咯，攞身份證郵局攞，咁咪得咯。是不是咁點解仲要填咁多表搞咁多嘢 咧？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批評呢、這個即係、就是、特税政府一樣啫嘛。恆家產8億買個口罩，跟住咧就鬼死咁快，叫你上網登記就有啦。今日郵局已經派啦， 已經派緊喎。 郵局已經派啦，咁頂你個掣，你搞個10000蚊，搞到 10000蚊你都 係啦。唉，點解唔可以用咁嘅方法咧？ 咁譬如嗱，而家講翻即係今次嘅紓困金嚟講咧。咁就其實咧就即係連民進黨內都有，即係人都係睇。 總之係撲街啦， 好似 唔使好似啦，下一個話題啦。 阿黃世堅講啦，你而家防疫咧就95分，你而家依個舒緩金咧就59分。 屌咁啊，防民啊，根本而家唔係防疫。 係啦， 好啦，咁我哋講下啦喎，嗱，520前夕瞄準呢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三國家統一啊。即係話咧，綠營咧有一個咧就呢個民進黨嘅立委啊，叫蔡意如啊，同埋陳廷飛啊， 佢意定譯啊，就讀做 妻語嘛，咁啊個意啦，唔係妻，唔係都一樣啫喎。 亦同義都係國語啊！屌你，係唔是簡單啦？咁啊，莊瑞雄啊，咁咧就等等人啦、啊。咁啊，佢話即係提出啦，佢話基於我國同中國關係不再以國家統一作為唯一嘅最終目標為理由，提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將條文中嘅國家統一文字予以刪除。咁啊，立法院咧喺八號啊，咁啊呢五月八號咧一讀通過，下一步將會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好啦，嗱咁咧，嗱佢講嗱佢講嘅嘢有冇錯咧？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講冇錯嘅，因為中華民國有效統治就只不過台灣金馬啫嘛，係咪？咁但係你根據呢個中華民國憲法，咁我哋係。這個政權這個是 有效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嘛，是治權我們沒有而已嘛、嗯、即是我們仍然是以1100萬平方公里作為我們的地圖，雖然即現在共匪只有990多萬，但是以中華民國來說是連外蒙都包括的嘛，即你沒有你的打飛機有什麼都好，是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樣， 不是打飛機，以前是實在有的， 唔係即係講而家，我講而家咪打飛機都好啦。好啦，咁啊，咁但係即係因為要如果我用比較第三者咁睇，為咗更加精確咁樣咧，講今日中華民國個有效統治咧，咁喂我又覺得佢冇乜錯喎，係嘛？咁所以佢刪咗國家統一。 唔係喎，中華民國憲法裏邊係你未來要你即係要講緊國家統一噶嘛？ 因為嗱， 中華民國憲法冇講過統一兩個字㗎，冇 講就係。但係你嗰、那個 嗱，應該咁講，因為咧呢、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法裏邊咧有呢個國家統一詞， 係咯 呢個咁樣嘅。好啦，如果你將國家統一刪除嘅話，咁國家統一綱領呢、這個國家統一。委員會仲存唔存在咧？ 才是得啦。 陸委會仲存唔存在咧？喂，兩國即係嗱冇咗嗱，如果你因為你而家講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哋承認佢呢個中國，我又係中華民國， 就唔叫自己中國啦，我自己。 咁我又唔叫中國俾咗佢啦，好啦。咁啊，唔講國家統一啦，係咪？所以咪改咯，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咁究竟而家呢個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點咧？ 嗯， 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大陸委員會都可以取消埋佢咯，因為係兩國啊嘛，即係你唔會有一個美國委員會噶嘛，你唔會有一個英國委員會噶嘛，係咪？咁所以你有個大陸委員會咪好奇怪咯？咁如果你根據即係呢一班。六型呢個咁嘅邏輯嘅話，六委會咪應該刪除咯，係咪？但係你又唔刪除得嘛？嗱，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啦。每一次每一個新任委員咧都會提嘅，所以唔需要覺得好出奇。因為第一，佢哋要貫徹佢哋個台獨個主張。但係咧，每次提完嗱，你睇翻呢一扎人咧，都唔係啲 A 卡人物嚟。你話柯建銘啊，呢一啲即係。第一線的立法委員提咧，咁啊要小心啦。 咁、但係而家一讀通過啊，咁即係會擺。 屌，難民法都一讀通過啦，到而家都未撚擺上嚟。屌你媽！ 十八年啊， 呢個2005 十八年啊， 咪咯。咁你諗啊，一讀通過冇意義嘅。 係啦，咁嗱，依家阿翠如咧。他就指出中華民國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大陸淪陷區的歷史事實，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好，我想請問一下，中華民國幾時承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有冇咁嘅官方文件啊？聲明啊？ 人哋都冇承認你啊承認人哋。唔係 我你 冇話即係。 唔係你中國有冇承認係一回事啊？我而家就講翻我哋中華民國幾時承認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幾時？問兩位啦，我唔知啊，我真係比較背啲。 唉，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題目咧，係只係俾大家知道咧有一集。 其實冇即係討論係冇意義嘅、嗯，因為呢一扎民進黨立委咧係為咗表現嘅啫，即係為咗貫徹佢哋台獨嘅主張。一直以嚟我哋嘅主張咧，我係冇變嘅，係、嗯、嘛？所以咧佢就屎忽痕咧就攞嚟即係每一次咧，每一次嘅新任嘅立委嘅登場咧都要睇題嘅，咁、嗯、啊以表示我哋咧對呢個台獨咧並冇放棄。 嗯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是，那我想請問了，國民黨有沒有什麼反應呢？ 嗱，國民黨好嘢啦，嗱，國民黨就話，佢話咧，這個林惠州啊，這個總召啊，總召集人啊，佢話，佢蔡宜如等人啊提案認同推動法理台獨。 嗯， 民進黨要自己承擔責任，國民黨不會當殺車皮，即係我 過你要過過啦， 我俾你皮啊，我俾你皮，我唔會做噶，即係我唔會阻，我唔會阻你啊，即係話你要通過，你通過啦，唔緊要，我唔會阻你嘅， 我唔會阻你啊，你中意玩就玩啦。 佢話咧， 你係而家全 佢民進黨要自己承擔責任，國民黨呢個唔好彩啦。佢話咧，因為咧。你是完全執政，所以你要完全負責，即是你不要跟我說了，即是你要通，喂，他說反正，即是因為他說反正我們反對最後都會通過的，那我何必就是跟你吵啊，有Q得你啦，是不是？好了，那這個大陸的國台辦，今天就這個馬曉光，華大媽好像很久沒見了， 都不是馬曉光好像比較少反應，國台辦是另外，喂，那個外交部嘛，那個， 唔係，但係都少咗華大媽啦，近來都少咗，係我掛住佢啊，好啦，馬曉光咧就佢發表新聞稿啦，佢批評台獨分裂分子企圖在謀獨嘅道路上飆車，是極其危險的，佢嚴正警告台獨分子分裂勢力。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信心。即是这些都是打飞机的啫，咁你打柒佢咯，屌你，咁你讲捻到咁咧，狠系嘛？咁佢而家系法理台独啊，咁你咬鸠佢咩？系嘛？佢而家冇宣布，但系佢行紧都系台独，咁你咪打鸠佢咯？ 系咪即系14亿人都系咁谂噶？ 唉，咁啊，但系个问题咧，嗱，其实而家咧，即系。大陸又好，美國又好，台灣又好，大家咧都利用緊呢個疫情咧，就各自咧做緊唔同嘅嘢啊。咁啊，大陸就當然大外宣啦，係咪？屌你講到就啊，第一，即係呢個並唔係我即係呢個武漢肺炎，唔係呢個新冠狀病毒，並唔係我哋武漢咧係傳出去嘅。我哋一早已經話俾你聽啦，係你哋自己唔提防啫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八國聯軍又唔一百個， 一百啊， 一百個八啊， 唔係七百。 八國聯軍咧就話 喂，唔係 喎，屌你咁你而家你叫呢、這個世衛唔好講人傳人喎、哦，咁所以我哋疏忽嗱，當然喂呢啲就藉口啦，喂屌你咩當大陸爆撚到咁撚樣嘅時候，你自己都唔醒目，去自己去關卡住。咁你而家就梗 係，即係香港人都醒目啦，都一向唔信大陸嘅，即刻自己全民口罩。 咁啊，但係咧就喂，屌跌咗落地，咁我梗係攬翻扎沙啦。咁啊，而家一百個聯軍就梗係同你喂追究責任啦，大佬啊！印度又話要你賠，美國又要你賠，歐洲又要賠，澳洲又要你賠，而家全世界都要你賠錢，係、嘛？即係當然最後梗係賠唔到錢啦。咁但係。大家都攞個聲勢出嚟嚇都好嘛，係咪？ 面子有關啊，大佬。如果真係，假如萬一真係有嘅話，我申請攞100蚊、嗯，你賠2蚊俾我都好啊。咁嗰種心態啊。 呢、這個1900年庚子賠款啊，清朝庚子賠款啊。咁啊，到到呢、這個 120年啦，而家。 唉，即係120年之後咧，都有庚子賠款。 嗱、啊，咁就依個條例邊啦，咁其實咧，即係我都係比較關注一樣嘢，國民黨有冇提出頭先所質疑就中華民國幾時承認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權咧？ 唔係呢個，喂， 點解有冇人問呢個問題咧？ 唔係，咪都無謂拗啦。去到呢嗱，第一，國民黨亦都知道呢幾條友咧，只不過即係攞嚟出下風頭嘅啫。係咪啊？ 咁又無謂同佢嘈啦。 嗱，我話咧，依個條例咧都一定通過㗎啦。即係你都冇，你揾啲嘢做下先啦，都要新科立委。 我就話唔會通過。 嗯，同埋 我就唔通過。 同埋通過咗，其實 擺埋一讀完之後就擺埋一邊㗎啦。屌 你通過咗都擺埋一邊，你冇嘢㗎。對依個成其實冇乜特物，即係冇乜特別嘅意思。 佢一讀咗通過咗之後就平埋一邊嘅機會。大過，如果你話你三讀通過嘅話，佢隨時可以攞出嚟用噶嘛，大佬啊！ 三讀通過 就改啦嘛，就唔同噶啦嘛。 三讀通過就唔係隨時攞出嚟，係用 嘅，係啦，刪咗幾隻字嘅啫嘛。你諗下刪咗嗰幾隻，係咪先？唔係 嗰個嗱，個情況唔同，個情況一定唔同，個情況係唔同噶啦，已經成為法律啦嘛，係咪先？ 係啦，喂，我哋唔講啲啊，喂，我哋即係講下啦。嗱，最近咧，即係呢個共匪有隻雲八啊。即係運輸八啊，咁啊 繞台， 唔係繞台啫，飛咗去我哋我國呢、這個防空識別區，咁我哋咧隨即呢個 IDF 即係呢個經過咧就升空啊，落廣播就話啊，即係你闖入咗我哋防空識別區，請馬上離開。咁嗰只運八運撚咗一陣之後咧，就即係走鳩咗啦啊！唔係嗱，你從呢個睇到咧。而家係中共啊，不斷咧就無論係從呢、這個山東南遼寧浩又咁就不斷繞台啦，同埋咧係好多即戰機不同嘅戰機咧係喺台灣嗰度飛嚟飛去。 嗯、 美國佬亦都不遑多讓啦，美國佬喺十咪喺四月裏邊飛咗十，即係飛咗十四次啊！喺、 嗯、 台灣嘅即係 南部 上邊啊，台上邊都飛咗十幾次。 咁啊 ，B-52 已經係換咗最近身型嘅轟炸機啦。 係咁，所以咧，即係台海嘅戰雲密布咧，就嗱，即係都係因為520前夕啦，係咪？即係大陸又想嚇一嚇你，美國佬話：喂，你冇嚇鳩佢喎，屌我只馬嚟㗎，大佬係咪？咁所以咧，我又嚟飛，你又嚟飛嚇咁啊！同埋咧，即係中共即係最近喺呢個南海啊、東海咧，就即係啲艦隻就頻頻啦，係嘛？尤其是南海啊，呢個美國又要，喂，你又唔好阻撬住我先得㗎。即係呢個係無害通過南海，係呢、這個國際海洋法裏面規定我得嘅喎。咁共匪話：喂，我冇俾你過啊！咁但係美國佬話：屌你起整個島喺度做乜 Q 咧？又有火，又有飛彈，又剩。咁我經過都好驚㗎，係嘛？咁呢個共匪話：咁我起個島，咁我地方嚟㗎嘛？起個島，我整幾飛彈， 關你 咩事咩？咁啊，即係變咗。而家其實就喺南海、東海、台海都係一個火藥庫。 係 啊，咁啊，即係。希望不會擦槍走火。 咁咧就喺上個禮拜頭到啦。咁其實一間新聞咧就唔知點解喎，係好似又冇乜人特別去講，冇乜人特別留意，其實都幾緊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咧就係一批新嘅戰機啦。咁咧就係美國嘅一啲測試員咧、飛行員咧要測試嘅時候，喺台中清泉崗要起飛嘅時候。咁點解會突然間發覺點解個雷達顯示佢仲未起飛㗎？點解雷達顯示依架飛機已經飛緊去大陸嘅？ 飛到大陸添啊！ 係啦，嗱，咁就係依個問題好嚴重喎，即係話大陸咧已經喺依啲 過咗台海中線啦，入咗大陸邊陲啦。 係啦，即係可以入到一啲不實嘅數據嚟到依、這個即係台灣嘅一個雷達裡面。即其實依一個其實係都幾大嘅問題嚟㗎。咁你第時你係咪你自己嘅戰機？你其實喺雷達裏面你已經判斷唔到佢係去緊邊度，就去個飛行路線啦。咁你喺打仗嚟講，其實真係都幾恐怖嘅事情嚟㗎喎。 咁間中又出下錯嘅，係咪啊？呢啲 而家唔係啊，依家唔係間中出錯問題啊。 唔係呢啲有亦都有啲即係民用嘅航空網站咧，亦都即係。觀察到啦，頭先就話美軍有好多即係動作頻頻啦，咁就大陸嘅軍機亦都即係動作頻頻啦，咁就520事件520就職之前咧，又 即係有些人又會擔心又呢樣又嗰樣咁。 嗱、嗯，其實咧，美國就已經講明啦，會派一個高層的人士咧，會參加呢、這個即係 就職， 係啦，蔡總統的連任就職的典禮。咁究竟嗱，佢又講到很高的，咁究竟是 有幾高？ 高到會唔會 係六尺七寸咧？ 高高到會唔會係？是國務卿呢，是不是？如果國務卿來呢，咁就即係台灣呢就真係 派個副嘅都已經好勁㗎啦。 咁即係真係呢個美，即係中華民國同美國嘅關係呢就更跨大一步啦。咁而家即係都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啊，亦都呢個共匪同呢個美國關係呢搞到粒粒亂呢。咁美台灣的確係呢一年幾呢，即係從呢、這個貿易戰打到而家呢，台灣的確係即係受到美國佬係好多重視嘅。 咁、美國佬打呢張牌打得好啫，呢張呢鋪牌。 唔係咁，亦都要共匪還得錯先得㗎。屌，你咁嘅頻頻出錯啊嘛，係嘛？咁但係 頻頻又頻頻咪， 譬如你世衛咁樣，嗱佢而家美國佬又喂同其他國家幾廿嚟㗎，譬如呢個歐洲 有幾十個國家係簽咗名。 大國就話喂，要求即係可以俾台灣。 參加 WHA 咁啊，即係變咗的確係令到台灣喺呢一次 疫情裏面有啲受惠， 佢係 受惠嘅， 係啦，即係佢即係起碼得到人哋重視先啦，係嘛？即係唔理佢係蔡英文又好，邊個都好咧，起碼嚟講真係令到其實都係因為疫情啫，亦都因為共匪同美國關係去到咁樣。如果純粹疫情的話咧，可能未必去到咁。但係又話之前有貿易戰，又我哋係侵，即係又要勢必將呢、這個好似列根話齋，將呢個共產主義劈落呢個焚化爐噶嘛，係嘛？咁所以未來係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存在嚇。 咁啊，總統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咧，都仲有好多花招會出嘅。嚇、啊，我哋今晚節目時間都over 啦。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OK， 再見 ，OK， 拜拜。